知道这首《Kung Fighting》可能是因为电影《功夫熊猫》，但实际上这首歌它更早的渊源则是和李小龙有关。1971年，李小龙回到香港，拍了他的第一部新派功夫电影《唐山大兄》，开创了一门在世界电影史都必须承认的电影类别，那就是中国功夫电影。70年代到80年代也是 disco 舞曲非常鼎盛的时期，于是最流行的两样事物，舞曲再加上武术，这种背景下功夫 fighting 便诞生了，英语当中也多了功夫这样的一个单词。当时在美国发展了很多年的李小龙为什么会回到香港呢？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华人在好莱坞非常难得施展拳脚，所以他想回到香港去发展。而70年代的香港影坛一家独大的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邵氏影业。本来李小龙他是想签约到邵氏的，但是邵逸夫并没有给他足够的重视，他要求李小龙回到香港面谈。而李小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一气之下就回绝了邵氏的邀请。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契机，让刚刚离开邵氏自立门户的邹文怀，也就是后来嘉禾公司的老板，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他的高规格的礼遇让李小龙感觉到受宠若惊，于是回到香港之后，他就带着一大队人马回到了那里，在那里拍摄了他为嘉禾演出的第一部作品，也就是《唐山大兄》。因为李小龙在美国好莱坞待了很长的时间，他有着非常先进的电影的技术，所以在拍摄的节奏上他的要求也非常高。那个时候连电影公司的摄影师都会经常抱怨他很难捕捉到他踢脚的镜头，所以第一次跟他合作所有人都是怨声载道。但是在71年这部电影公映之后呢，李小龙就立即横扫了东南亚的票房纪录，他的旋风也刮遍了全亚洲，进而是全世界，甚至包括他曾经待过的好莱坞。唐山大兄还有精武门这些李小龙经典的影片当中，李小龙都是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惊人的打斗技巧，特别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李三角和地躺拳，还有后来被周杰伦唱的这首歌里的双截棍。 少年的烟问你们隔壁吃过树冠，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叫今朝武术老板烈铁沙场耍呀家枪，印尼的空腹最赞，然后金铜造铁武山，他们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了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怎么该怎么该呼吸吐纳心自在，怎么该怎么该七尺难辨手心开，怎么该怎么该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了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怎么该怎么该我打开任督二脉，怎么该怎么该东亚兵法难障碍，怎么该怎么该一被我一脚踢开，他是用双截棍他是用双截棍是武士有天性人者无敌，是谁在练大剑风生水起，他是用双截棍心都被人作弊，为人跟着不去一身正气，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他是用双截棍，他是用双截棍。 摔棍，我用手带暴力，别人的环境里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我相信每个人都不会陌生李小龙这个名字。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的生活有42年的时间，对于他的经典怀忆应该是来自于电影《精武门》当中，他闯入日本武馆，把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匾一脚踢得粉碎，让每个人看得都热血沸腾。或许正是这股子始终在他身上的精气神，成为我们到今天仍然去怀念他的一切的重要的理由吧。据说当年毛主席也非常的喜欢李小龙的电影，他晚年看到李小龙打外国人打得起劲儿的时候，会一个人边看一边鼓掌说功夫好，打得真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74年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李小龙的电影，像唐山大兄、精武门还有猛龙过江等等等等。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83年不断被翻拍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叫做大号是中华。 孩子，这是你的家，庭院高雅，湖泊亦显出风貌，大号是中华。孩子，这是你的家，红砖碧瓦，祖先鲜血汗砖瓦上，汗滴用作栽花，枯了树干再生花，肩过重担再上吧，光艳全万代为家邦，为了你血中那份特质世代留下。谁敢进住你的家，孩子赶走他，不计他鼠魔狗道，要赐你祖先尽一心，为了这国土把鲜血洒。进住你的家，孩子赶走他，不计他鼠魔狗道，要赐你祖先尽一心，为了这国土把鲜血洒。 这是徐小明演唱的83版的电视剧《陈真》的主题曲。这首歌后来被人熟悉的也是因为20年后的另一部经典的功夫片，08年拍摄的陈小春主演的《精武陈真》作为了主题曲。倒不是因为偷懒，而是一种功夫精神的延续和怀念。 三版的陈真，正是由当年和李小龙、成龙、狄龙并称为四小龙的梁小龙所扮演。我们更熟悉他的角色是在80年代他出演的一部电视剧，叫做《霍元甲》，在当中他仍然扮演的是陈真的角色。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爸爸， 还没睡啊？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0块，103块，328块。 爸，你看4个块耶！ 我 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跟着李小龙的故事去怀念我们曾经痴迷的功夫电影。在1971年的一段电视访谈当中，李小龙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净化你的内心，无态无形，就像水一样，你把水倒进杯子，它就变成了杯子的形状，倒进瓶子，它就变成了瓶子的形状，倒进茶壶当中，它就变成了茶壶的形状。水能够缓流，也能够飞溅，所以像水一样生活吧，我的朋友。这是一位武术大师他的哲学思想。李小龙在33岁就英年早逝，但是他的影响力却持续到了今天，拥有无数的崇拜者。所以有人说，他不仅是一名武术家，更是一位思想者。成龙大哥在他没有成为大哥的时候，他的偶像就是李小龙。他曾经这样评价李小龙说，没有李小龙就没有我。成龙早期一直没有在功夫片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直到后来受了他的大师兄洪金宝的启发，才开始把功夫和喜剧结合起来，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功夫喜剧的类型电影，这才奠定了他本人的动作表演风格。而让他成名的正是1978年拍摄的这部电影《醉拳》，这是他当年演唱的主题曲。 笑。 在90年代以前，华人演员要闯入好莱坞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当年奇迹的人物就是一代巨星李小龙，他在70年代真的是折服了世界影坛。只可惜天妒英才，李小龙早逝，所以后来香港的电影公司一直是想培育李小龙的接班人，所以那个年代很多的功夫演员都取了一个龙字作为艺名，他们希望在众多的龙当中能够有一个能够脱颖而出，而成龙便是其中的一个。成龙的本名叫做陈港生，最初他的艺名依然是姓陈，所以叫陈龙。有一次他到外地去工作，也不知道是他的普通话发音不够标准还是怎么原因，叫着叫着大家就叫成了成龙，而电影公司觉得成龙好像比陈龙更加有意思，所以索性就取了成龙做艺名。或许是这个名字的魅力吧，改名之后的成龙逐渐成为了香港无人不知的功夫巨星，他也是继李小龙之后第二位发迹于香港的国际动作巨星。98年的时候，在那一年农历新年，有一部贺岁片叫做《我是谁》，杀入了香港的贺岁档，有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而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可能还是来自于 VCD， 那个时候只要有成龙出演的电影，无论导演是谁，都会有明显的成龙的印记。这部影片也不例外，窄巷打斗还有壁虎公式的攀岩以及亡命特技，都是完完整整的成龙式的风格。 What is in it? 玩仔一向我大晒，我玩晒红兴掌管一带，波柳鸡斗鱼大档都睇晒，陀地至高境界，轮配定之强大，轮劈有我不见吧。玩仔一向我大晒，我玩晒红兴掌管一带，波柳鸡斗鱼大档都睇晒，陀地至高境界，轮配劲之强大，轮劈有我不见大。 在茫茫然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已过，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年俱灰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见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这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跟着李小龙的故事去怀念我们曾经痴迷的功夫电影。说到功夫电影，你会浮想起的几个名字，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成龙，还有一位就是李连杰。李连杰曾经说过，他人生的第一位偶像就是李小龙，所以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沿着他的路前行。李小龙的李连杰的开山之作是少林寺。少林寺在河南省的登封，它是天下第一名刹，因为少林寺的山下丛林密集，所以取了叫做少林寺的名字。当年在拍电影少林寺的时候，那时候到处都是荒山野岭，人烟荒芜，但是因为这部电影的影响力，现在的少林寺可以说是名扬万里，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游客前去观光。82年少林寺在全国公映，当时是以一毛的票价累计了高达1亿的票房。1982年这部电影还在香港进行了公映，作为第一部在香港上映的内地功夫片，少林寺在香港也创下了1616万港币的超高的纪录，所以这是一部非常传奇的电影。还记得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吗？少林少林。 少你，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少你少你，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精湛的武艺气势无双，少林寺威震四方，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少林寺美丽辉煌，千年的故事，神秘的地方，嵩山有道，人人都向往，无数的故乡。 能听得出来吗？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当年还是小生的郁钧钧。李林杰是全国的武术冠军，他和出身戏班的成龙不太一样，李林杰是一个舞者，而成龙是表演者，但是李小龙呢则是难得的两者皆有。1982年的这部电影《少林寺》是李林杰的电影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为他在整个华语影坛打响了知名度。而这部电影除了郁钧钧的这一首《豪情万丈》的主题曲之外，另一首插曲也是随着电影的热映而名满天下，直到现在还在被当下的歌者所翻唱，《牧羊曲》。 一株松山啊，